那么近的距离，我们的心变得很紧，说好永远都不会分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淋过雨，就算没有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一辈子在一起，哦，从此我们相偎相依。我们第一眼碰，根本就看那，除了一张卡都经过了你，看着你们碰口的对答，看着经过破旧苦闷的期待，看着经过发旧苦的后。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淋过雨，就算有点空气，我会把你抱紧，多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一辈子在一起。哦，从此我们。为想你，不弃不离，哦，永远在一起。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一辈子在一起。从此我们相偎相依，从此我们相偎相依。 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呢，三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决定，自2016年10月12号起，在102国道、三河辖区、三河东西市区各主干道，对下列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自动抓拍：一、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二、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三、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朋友是我同伴，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过目惆怅，风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可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乡间小路，这是蔡琴具有非常有质感啊，好像一个古董音箱一样的声音。接下来会跟你听到刘畊宏带来的这首歌《情话》。 花上的油彩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回不到看不到我孤单，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焦点幻想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

真实的情绪，庆幸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量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歌词的旋律，就算可以很美很好听，也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有去与回忆，夏天秋天这一阵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明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庆幸在初相干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 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鼠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 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熊天平的《一个人流浪》。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拥抱吗？冷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喊话，我的泪在眼底平淡。我不敢在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我只怕心碎了虚拟的回忆。情感像雪一片一片堆积成的冰河，掩埋了我眼前失踪的脚印。在头上扛在肩 熊天平的这首歌《一个人流浪》，接下来会继续听到容祖儿的《破了的米飞兔》。说到容祖儿呢，现在已经是一位天后级别的歌手了。在香港歌坛，包括在内地，有很多朋友对她的音乐非常欣赏。而自从去年参加了《我是歌手》之后，她的人气是急剧的上升。今天要听听看她的《破了的米飞兔》。 有时候应该不再为过去执着，说过想过错过承诺过失落都经历过，何必再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说你还爱我。你说的谎又一次伤害了我，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有承诺，更不该说你会给我承诺什么。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不再奢望着我们将来怎么。也许爱情真的来得有些去有些，也许我们不应该控制，也许真的不想了，爱过了就放手了，我真的疲惫了，剩下一点点记忆好了，至少我们还爱过了。破了的米飞兔和餐还留下来陪着我，笑得哭得疯得无助的懦弱都经历过，何必再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别再说爱我。你说的话我曾经伤害着我，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有承诺，更不该说你会给我承诺什么。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不再奢望着我们将来怎么。也许爱情真的来得有些去有些，也许我们不应该控制，也许真的不想了，爱过了就放手了，我真的疲惫了，剩下一点点记忆好了，至少我们还爱过了。天空就算换上了颜色，比不上我心中的苦涩，你给我的都不是我要求的。不应该有承诺，更不该说你会给我承诺什么。要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快乐，不要再幻想我们将来怎么。也许爱情真的来得有时去有时，也许我们不应该停止，也许真的不想了，爱过了就放手了，我真的疲惫了，放下那一点记忆好了，至少我们还爱过了。 Thank you.

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上下的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讲的烦恼算什么，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当下那个时代的一些偶像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去喜欢，像 TFBOYS 他们就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热衷于他们对他们非常的崇拜。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是黄绮珊带来的爱与罪。 亲爱的，我亲爱的，烟花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处轻伤，在风中你滚烫的迷乱，仿佛 心我将失望。

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平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享受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地你守护有多爱你。

远的痕迹。你与别人相识又何道去，独我一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What's up, speed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都不爽，是你不平衡，就算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死了却没穿着面装，装装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真的像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以为你我只想到过去，就你可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你与别人相识又何来去，独我一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说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只想到过去，就你可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你与别人相识又何来去，独我一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说的很好没关系，心出那我空出来不下来，在 陈小春的歌算你狠。陈小春跟他的老婆前段时间在娱乐圈当中呢非常的这个秀恩爱，有拍了一些MTV 或者说一些公益广告，都是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哇吃了很大一把狗粮。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邝美云带来的 For in Love。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Darling I want you，这份深深感情是我今生唯一的路，激情的过去就快要结束，心碎般的痛楚再也不必重复，不再流泪，不再孤独，有你就满足。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触摸寂寞的伤痕，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 Darling I need you 越来越清楚，犹疑不定的心

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只是我俩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有罪。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我知道你已经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这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反悔？啊，对，为他痴心不动我也无所谓，如果一定要心碎，是我的东西能为你把心碎。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爱无罪，再过一百年我都不这样以为，我这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反悔？ 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永远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你的伞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好。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让你介绍我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希望我多想你一些。太爱你我不穿高跟鞋，别计较斤几，其实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就算是会让我掉泪。 时候我心如花一样掉落下来，东西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如何一样掉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